今天是福利2564年端午节金刚法会，我们在持诵这部金刚经的时候，这一次我们的金刚经密码核定本凝神内观啊，就是一系列的从金刚经密码、心经密码、静心觉照到阿弥陀经密码再次得到。法师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但是很多人没有看，都还摆着。有看的人他就能够发现到说，这一系列下来会让你对《金刚经》更明白，云何得长寿？金刚不会生，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在人生旅途之中，最近很多人跟我提起，为什么很多的师兄都会得到癌症，为什么修学佛法、修学密法还要遇到这些剧情呢？大家记住，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盲点。虽然他能够听得懂很多的佛法，可是碰到这个劫的时候转不过来。法师经常讲，人生在世短短70-80年，眨一个眼就过了。重点是这70-80年来你做了什么，你的生命的价值呈现出什么。你跟着法师修学佛法，你有真正的开始培蓄自己的法才，跟随着法师弘法办道吗？很多人听到要推广10套的经典，有的想躲又不好意思，有的是硬收下来然后到现在没有看，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推广给任何一个人。这个是代表着你的法财，大家一定要记得，地上的财物跟天上的法财，得到地上你一定失去天上，失去天上你能够得到地上，那只会让你更加的轮回堕落。爱和亲慈浪很清楚明白的，密教的祖师就是告诉你，你所有的家眷都是业障，只有你的父母亲是生你的养你的最大的恩人，只有对上没有对下的。可是这个世间大家都是对下没有对上，大家都是颠倒。世间人怎么看事情的时候，世间人所谓的成功，实际上在法界里面那是一种失败，因为他在经营出来的成功，经营出来的善行，可是在法界里面呢，在天上呢反而是相反的。先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接受你这一套书，你自己先受用其身。法师经常说的，肉体只是我们在人世间暂时居住的一个栋房子，是父母精子卵子结合而成的一栋房舍，供我们完成锻炼而去。你不感恩父母，你感恩谁？ 孩子长大到25岁、30岁以上，你就要放他走，把你的精力用在你自己的法身慧命的延续，弘法办道，孝顺父母。所以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法师也说过，像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几乎都会得到癌症。哪一天我得到，我每次都跟这些得到癌症的师兄们说，如果是我得到癌症的时候，我只会服用青草药，一直到我往生断气。我活着的一天，这栋房子、这栋工具就是我所使用的，不是他来用我，不是自我来用我，是我的法身在使用我的肉体，能够达到最大的生命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突然间发现到生命实相是多么的重要啊！什么是生命的实相？你可以看得到普门品里面所有的说的都是在说的心灵国土里面所有的事情。你能够否认说释迦佛陀早在2500年前早已经完成了人间的救赎吗？真的是啊，你可以看看现在的所有的佛教界，大家还在念那种普门品。那天法师看到法鼓山的法师在介绍着啊，我看到普门品这个，所有的鬼神、所有的阿修罗、所有的这些，哦，我都是因为看《楞严经》之后呢，我才有这种体悟。我本来很铁齿不相信鬼神的，我看完《楞严经》之后，我终于相信鬼神。法师听到他在放屁。生命的实相就是生命存在的最真实之相。如果你不能够理解的时候，无论你是信仰、政治、宗教、经济，或者是无神论的，你都会白忙一场，生生世世不明不白，颠倒昏沉。所以经常我们会听到颠倒菩萨、昏沉罗汉是在说什么。所有的菩萨罗汉们一来投胎转世到这个肉体的时候，就开始了选边站了。所有历史的洪流，所有的蓝绿，大家都在选边站。法师看到一个婆婆一个妈妈跟女儿两个的政治立场不一样，翻脸不认亲了，没有这个女儿了，没有这个妈妈了，很好笑。法师告诉他们，所有的历史轮回、投胎转世、记忆能量痕迹都告诉我们，娑婆人间是一个锻炼场，不是来选边站的。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生命的实相是这么重要。如果你知道生命的实相的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会犯。你对于所有的讯息，你可以看得到现在所有的长江三峡大坝，你看看近日豪雨，所有的这个下面的这上面在枯水，下面在那边，上面枯水在发热，下面在那边到处都淹水，说是暴雨。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是在放水，三峡大坝在放水，放了1500座的西湖的水，它不放的话会怎么样？会扭曲变形，会崩塌，会死了几百万人。生命的实相告诉我们，在人间世界，这些都是属于正常的，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你想要止劫，你想要解脱生死轮回，你必须要了解到生命的实相。为什么法师会要求说，修行学佛的人绝对不要去选边站？每次听到很多师兄在讲道的时候，讲到政治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比师父还要大，是老师父。 傻乎乎的。所以当师兄们得到癌症的时候，家属旁边的人都认为师父有办法可以救他。当死亡的时候，师父当然会尽力啊。可是当死亡的时候，就跟我不再往来了，就把师父踩在脚底了。为什么来山上奉献还要这样子呢？为什么会死呢？真正的我们要在乎的，就是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的法身慧命。在早课里面，法师早就说过了，什么叫做法身慧命？法身慧命的延续，那叫做了生脱死。来到人间世界，不是在忙碌着水中月影的爱河千尺浪的，爱河千尺浪只是一个点缀，一个过程，陪伴的过程。但是心灵智慧的觉醒总会有这一天。你可以看得到孩子不成熟，不是只有孩子不成熟，80岁的人也不成熟。内在心灵世界的智慧的觉醒，它真的是不分年纪，不分男女老幼的。你每天都在忧心这些，忧心那些，爱河千尺浪里面的水中月影，就是一种诅咒，让自己的孩子长不大。所以当师兄提起了，诶，为什么师兄们都会得癌症？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师父，是不是我有什么做错的地方？法师要说对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他当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你长期的让你自己的心灵的压抑、抑郁，你的肝的抑郁造成了乳癌。当师父告诉你说，如果我得到乳癌，我宁可吃青草中药，会死就让他死，也值得的。可是你不是，你偏偏就是要叫所有的孩子当医生护士的孩子来跟法师说，他们全部都决定了，妈妈的前途就是开刀化疗，到掉头发，到一切的这个，或许心里会想，妈妈早点走好了啦，我们才出头天呢，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真相。当做完以后，师父，我是不是有不听你的话，或是有什么，我能说吗？我能够破坏你的家庭吗？每一个人在未来，我们都会遭遇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叫做什么？降袍助大雨，云雷鼓彻电，就是所有的横逆、灾难、困境，在人生旅途之中都会降临。重点是什么？法师经常说的，当你在梦瑜伽里面，你都能够面对这种生离死别的这些剧情的时候，而你能够通过考卷的时候，在人生旅途之中它不会出现。像慈松师兄，法师就告诉他，临终前当你有逼肝的时候，你就要小心肝硬化，随时要不定期的检测。当你有肝硬化的时候，你只要敢碰酒跟碰肉的时候，这肝硬化很容易就变成第四期的肝癌。这是一步一步让自己走进去的。像今天抽烟的人，早晚都会有肺腺癌，那也是一步一步走进去的。 只是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了没有？这重点并不在抽烟啊，你看高山人瑞120岁，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人家知道每天一杯益寿茶，心境，心境最重要，不是不重，那些不重要的是在那些那个心境的调整最重要。每一个人在修行学佛的过程之中，很多盲点，法师也是凭着四师法五师受度过的那个盲点。因为四师法五师受是依诸经律秘密教所凝结出来的，所有的法要都在里面。法师不能说，只能够用书，用录音带你们听，能够受用的人就受用，不能受用的人也没有办法。有人不喜欢看书，有人不喜欢听录音带，有人喜欢听法师说。法师说，法师也是在修学过程之中也是跌跌撞撞的，面对祖师那么奇怪的各种不同的剧情，法师只有一句话，信受奉行，完全放下自我。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在祖师的剧情放下自我之后，在祖师的剧情的引导下，我竟然能够突破了很多现今世的盲点，包括现今世的选边站，包括现今世的所有的爱河千尺浪。我才知道，原来法师要我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主要的目的，目的是降服我的自我情结。所以一路走来，只有感念自己的指导老师。每一个人带着自我情结进入到密教之门，你能够聆听的这些所有的生命的实相，你要珍惜。当你受用的时候，你懂得去推广。老师不勉强你们去推广，你不想推广你就不要推广，你就等于是给法师面子，把十套把它摆在自己的床铺底下，等你有一天想通了再来。当你尝试在告诉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会遇到八风，你会遇到讥笑毁谤所有的这些，而你竟然毫发无伤，走在弘法办道的路上。法师深信一件事情，我能够死在弘法办道的路上，不一定是法师说法，佛母有18只手，法师只是中间的那个说法意，其他的都是在座的各位啊，18部慎重啊。看到很多的师兄带着自我情结来上课，每上一堂课都是自我情结在上，一开口就知道了，还是停留在自我情结上面。至于说课程内容在说什么，完全没有办法消化吸收，生生世世就是这样的，几分心修几分法。法师能说吗？法师只要一开口，法身慧命就中断了。金刚经密码如果好好看的时候，就不会问我，就不会问法师说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要修正的，要不然我怎么会得到癌症。现在的空气阳光水，哪一个人不会得到癌症？ 当然住在山上有住在山上的好处，污染比较不会这么大。从以生存之道，大家都是要面对生存之道，够用就好。眼睛不是闭着，是凝神内观，那眼睛有微微的开的，那闭着的话就睡着了，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所以你能够从《金刚经》密码里面，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包括普门品，我们下一步会先推普门品。普门品，如果你能够将所有的偈颂里面的这些融会贯通的时候，你已经胜过所有的一般世俗的法师。虽然大家现在披着是红色的袈裟，但是法师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披这件红色的袈裟是代表新出家，是内心里面追求生命实相、推广生命实相的人。你们可能还不了解，真理就是生命的实相，有多么样的重要。不管是政治、经济、宗教，不管是我们在面对家庭，大家听到法师所说的，哦，家眷就是业障，哦，太狠了吧，不负责任吧，那是另外一回事。从数世以来的剧情，有着太多太多，大家只看到表面因果，就表面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那这样子学佛就无意义了，修法也没有用啊，我还是一样得到癌症啊。很抱歉，在你还没有修法之前，还没有学佛之前，还没有觉醒之前，你所种下的因，它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结果的，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我们不要讲术士，我们真的不要往术士里面去看。但是当然，虽然说有很多术士的这些剧情延伸过来，才会有爱河千尺浪，那种纠缠不清。但是今生所发生的事情，在今生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因，不需要来生。今生不能解决的事情，你在过去数世以来都是不能解决的，法身才会给你这个考卷。法师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法身就是你真我，就是真正的真我，只有他是真正的会最关怀你的人。他给你的所有的剧情，你能够感恩于心的勇于接受，而且去面对这种考验的时候，阿弥陀佛。只有法身是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在乎你的成败，如此的在乎你是否能够止劫。这个世界种善根得善根，种恶因得恶果，这是不变的定律。但是以法身的立场来说，人世间虚幻的红尘万丈一场梦，给你的所有的这些剧情都是要你能够勇于去面对。只要你通过的时候，后面就没，你可以发现到很多师兄他们有一些人就没有那些障碍，他们可以很顺利的来到山上，他已经超越很多的事情，数世以来已经超越了很多。每一个人生生世世都不断的在进化锻炼，唯一重要的只有生命的实相，能够让我们认清现况，认清事实。 可是99%的人始终都在生死轮回之中不断的纠缠格格底，他不知道什么是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生命的实相，甚至于在世间很多人冒用真理这两个字，还有先入为主，大家去看到的这种普门品，看到的所有的这个经典的解释，为什么是密码？密码就是密意。很多人认为，大家记得一个观念，很多人都认为生命的实相有什么了不起？我学习气功，我学习法轮大法，我学习什么什么，这些比较实在。所谓的金刚不坏的智慧舍利子，就是金刚舍利子，都是在诠释着生命的实相，它有多重要啊！如果对生命的实相心态观念偏差之后，哪有什么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的，所谓的密码就是在讲着生命的实相。你们可以发现到法师从来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从我皈依的那一天开始，在皈依之前听闻到这种心灵智慧的心中心静谧的法门的时候，法师的内心立即相应，告诉自己在人生旅途之中，这是我要的，我不管我赚了再多钱的事业，如果我能够去推广这种生命实相的真理的时候，最值得的，就很单纯的这种想法，一直走到今天。都是一贯的，你们可以看得到法师30年前说的佛法跟现在说的佛法是一模一样，只是说现在比较懂得用一些语言文字让大家能够更深入。今天大家都可以，你可以尝试着弘法办道，而不是拘泥于说哎，我自己就好，我自己，你除了自己看得懂之外，你还要懂得去推广，那就是弘法办道。当你走在弘法办道的路上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法师的心境，你在弘法办道上接受到八风的侵袭干扰障碍的时候，就是剧情来了，让你更上一层。你要的就是这样子，今生你来干什么？今生你来的就是你缺乏的东西要补足的地方，这些不是由你的指导老师来告诉你的，而是要由你自己来觉知的。法师前面所说的，很多师兄在临终的时候都觉得法师可以救他，真的不要这样想，能不能救你是你的法身在决定，真的不是我。能够活过来的师兄，就是你的法身觉得你还有存在的价值；不能活过来的，法身认为你应该这一生也到此为止，你可以先走，早一点回来，能够接棒，能够接手华严寺。今天所有在座的都是这样子，你对华严寺所付出的每一滴血、每一滴汗，在未来都会开花结果，你不信你等着看，人生旅途是这样子的。既然这一场戏，生命的大戏，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再来，法师希望大家得到的是真正的法财，那种无所求的那种五种境界才能够进入的那种法财，而不是将生命浪费在这种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时间要刚刚好，自己抓好来。 当你能聆听的人，恭喜你，你代表着你的心中装满着真理，装满着生命的这实相。心中供奉真理的人，永生永世都会得到大自在，原因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为什么往生的师兄的家属都跟法师决裂呢？他们认为他们在这边奉献的血跟汗不应该早走，不应该死啊，连法师都会死啊，你看砍草，法师也带着割草去翻过啦，翻滚过啊。你看法师在那边，那个蚂蚁也会咬我啊，他才管你是不是三宝，管你是不是出家人，蚂蚁也咬你啊。那个走在那边那蛇，那龟头蛙，你只要一踩到它的尾巴，你看那现在山林里面那个都是我们以前的那些杉木，都坑坑洞洞的，都是这样子，最容易藏蛇的。大家都是十八只手，在山上你要有这种担当，有这种责任跟担当。这才叫做自动自发。自动自发才有这种真正的法才存在，而不是等法师开口，也不是说等到生病了就怎么样。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因跟果，抽烟的人他懂得清肺生态，会健忘的人懂得这种益寿茶的这种施治的这种保养，这是最基本的好吗？你看那施治的人健忘，从健忘开始几年，慢慢的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到最后变成阿兹海默症，那是谁造成的？是你一步一步的不能够觉知去造成的。当你抽烟过多的时候，你发现到的时候，你还懂得用清肺生态来慢慢的来辅助自协助自己的肺腺的运转，如果你忽略了，它最后就会变胚变，原因就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我有修法，我有学佛，我就不应该得到癌症，我不应该得到什么，不应该得，我有修法，我怎么会跌倒？我怎么会砍草的时候，我是在做义工呢，为什么会跌倒？法师拿着电锯也是跌倒啊，还在发动哎，树倒下去的时候跌倒还在发动哎，那是好在是华中师兄在教导我，否则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弥陀殿那边整片的，我们两个这样子在那边砍都是巨木，我们也是平安顺利的过来啊。人生旅途就是学习啊，因为华中师兄就是专业的林业高手啊，我也是把他当成老师来看待啊。行行出状元，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自己最专业的地方，这些都无损于自己的这种弘法担当。法师可以很肯定的说，你去传播其他任何的书籍，你都不如来传播大唐密教的传承，心中心精密的这些经典，那个不是法师发明的，那些都是祖师的引导，加上自己术士的这种领悟，身历其境出来的东西才叫做心中心精密，才叫做福藏。不要活在这种虚幻的世界里面，一直在做梦，一直在爱河千尺浪。所以祖师会直截了当的，家眷就是业障，只有自己的父母是四重恩，自己多关照一点，孩子小的时候你有这种责任， 孩子长大了，早点放手让他独立，让他抉择，否则到80岁都一样是心智不成熟的孩子。如果这些经典你拿到了，你还是摆在桌床铺底下，摆在桌子上，你毫无那种欲望想要赶快翻阅，我想要了解生命的实相是什么，一连串的，当你享受到这种法乐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动力把自己的法乐去分享给人家。千万不要那种说啊，师父，我拿回去十套我没有看，我只是供养三宝啦，这个只是协助你啦，这书标说没有人买，很没有面子，那三宝殿堆了2000本，也不知道要堆到民国几年哦，那师父也太没有面子了，不要给我面子，我就是堆在那边给大家看，下一批很快新增早上来告诉我，师父可能下礼拜就结束了哦，那准备是法华经开始，我说对，法华经从第一品开始，每一个法师在人生旅途之中一定要说一次法华经，那彻彻底底的说了。你们之前拿到的这个 DVD 袋里面有没有法华经的袋子？有没有人看过法华经的袋子？那如果有啦，我 DVD 的影片呢，帮我找出来交给慧文，就找出来给慧文女儿去上 YouTube， 因为 YouTube 里面就缺了法华经。有啦，师兄走了，就是因为那是他处理的，就结果就没有那个。你们之前有人拿着 DVD 里面就有那个，就慈悲台就有讲啊，怎么会没有呢？你们现在拿到的就是那个音档啊，没有影像的啦。有啊，对啊，所以说就有袋子啊，有片子。我们会那个这次会从这个法华经的第一品开始，一直讲到28品，哦，可能就是普门品，很快的，1000本很快的就会又到了，三宝殿就会堆积起来了。你们不要笑啊！到现在连自己看都没有看，就不用问推广了，因为你在 FB 看到的每天一篇，跟到最后他出书的时候的这个连贯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子连贯？就是要让你更看得懂《金刚经》在说什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无论你是你的法身慧命，或者是你的这个肉体的这栋房子的这个年限，都是需要自己去经营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你，当法身觉得你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并没有成长，并没有再能够让你的灵性更加的升华到高龄的时候，它就中断了，让你再来一次，没有意义嘛？留着你在人世间要干嘛？所以当你听完了这些所有的生命实相的真理的时候，你还是你，师父我懂啊，你讲什么我都懂啊，千万不要跟法师说这句话。什么叫做懂？ 信、解、行、正、愿，这五个阶段是必然的。相信、了解、去实践力行的印证，你自然心中就会发愿。法师只不过就是在皈依的时候听了一堂课一席话，这是我人生旅途，我活着的，我活着要追寻的就是生命存在的最真实之相，我不是要别的东西啊，这就是我要的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佛法的时候，我27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佛法的时候，我听完之后，我当下就这是我要的。如果我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出家一边弘扬，这个事业值得我做。很多人都在问师父，你为什么要出家？你应该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嘛，你怎么会想到要出家？我懒得跟他说，因为我说的他也不会相信。我的理由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是刚刚我说的，我的理由就是这么简单。生命存在的最真实思想是所有世间受苦受难人他最需要知道的东西，当他知道的时候，就是觉知的时候，灾难就过了。当他觉知的时候，就是发菩提心。念彼观音力就是一种发菩提心。什么灾难对你来说都不叫做灾难，世间人称它为叫做八风的灾难，对你来说已经不是灾难了。对你来说，你很清楚明白，这是法身对我的最好的一种呵护，一种提醒。所以每天的早课普门品，大家不是要大家去记，一定要去融会贯通就够了。当你了解到生命的实相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种菜瓜得菜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个才是心的原点啊。今日的心性就是明日的命运啊。你的法身慧命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你的法身慧命活过来了没有？你与法身相逢了没有？如果还没有的时候，你只有一句话，一事或成就，没有第二个。如果你尚未跟法身相逢的时候，你只有听你的指导老师，把你的指导老师当成是你的法身来看待的时候，你才能够相逢。这就是传承一事或成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讲句不客气的话，你的指导老师都比你还要关心你的法身慧命，连你都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法身慧命，你还从来都没有去呵护过你自己的法身慧命，都让那个自我情结、自我的魔王在那边作怪，生生世世都用各种不同的剧情让你无法止结。法师追求从皈依开始追求生命的真谛，才发现到原来世间法有世间法的真谛，出世间法有出世间法的真谛。这一路走来，世间人有世间人的思维模式，我们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当你拥有了这种生命实相的这种模拟宝珠的时候，你还会去在乎什么东西？你还会去纠缠什么东西？你还会去眷恋什么东西？真正的慈悲 是来自于智慧，智慧能够达到五十分的人，他的慈悲就有五十分，这勉强不来的啊。慈悲不是学出来的，慈悲是智慧的开启几分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法性啊。那是一种完全的一种自觉觉他的一种法性啊。你今生今世你好好的反观自照一下，你的修行学佛的这种法才正式启动了没有？如果是你学一天，懈怠三天，你就知道你生生世世的命运是什么了。当一个人他拥有的那种追根究底的时候，听清楚，只要是对的事情你就放手去做，那就是一种追根究底。我无论我的色身啊，无论我的色身这种房舍，五蕴的这种房舍或者是工具受损的也好，无所谓，对我的法身来说它只是我的工具而已。这个魔王是为我所用的，不是为他所用的。当魔王升起的时候，你的法身就被压在底下了；当法身起来的时候，魔王就被他踩在，像降三世尊者一样被他踩在脚下。如果能够真正的能够融会贯通，不管是找课也好，不管是出的书，你都能够细细品尝，不要让你的生命浪费在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上面。恭喜你，你什么都不做，你也成就了。但是你一定要经历这个过程，很多师兄缺乏这个过程，走不出去。没有办法真正的让自己看懂之后，电话一打来，法师问大家看了没有，就拍谁呢，还没有看呢、啊、然后先讲他的烦恼了，这样大家懂意思吗？烦恼无量无边，讲不完啊。你对生命实相的真理你不试图去了解，他只心系的就是他的所有的，哎呦，师父你不知道，我现在哦，我现在哦，真的遇到很多的无量苦逼身，我不知道不要让他从头，我说你不要讲了，你为什么不会在无量苦逼身的时候挪一点时间，先来看一看生命的实相的真理呢？你知道吗？像这样子的师兄，他不断的反反复复，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的。法师也要习惯了，法师也要习惯，他生生世世就是玩这种游戏。当我问他的时候呢，他还是同样的老问题，没有去追根究底，没有解决。大家记得哦，大家几乎都会停留在那种盲点，生生世世碰到的盲点，你要突破不简单。只有一丝或成就。